才往北界去了。 官娘娘前为臣西周短兵，娘娘你举陈功好事不成，你怎知陈州的三年灾荒是无匹他无让北庙不降啊，老提议小破事之和尚找相关又分让走庙皇上，三王爷能和俺机关齐心，传旨令国舅驱马两条，好国舅上良心可口皇帝今天几都包装，包围臣下沉重啊，与民的冤枉， 你把那陈州市暂且莫讲，大冤官犯到你 Yeah.